咨询电话400-606-1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中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大部地区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风1-2级转北风3-4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转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会分享各种情感的问题，如果您或者您周围的亲朋好友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我们有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和大家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付出特别多不求回报的爱是不是其实很难继续下去呢？他说是这样的啊，我和男朋友在一起挺多年的了，为了这个买房子，两个人也是拼命的工作啊，赚钱啊。我呢对男朋友挺体贴的，也不太愿意让他去干家里边的那些事情哈，因为家里边的那些事情，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做，心疼他嘛，因为觉得他工作上比我要累。他们公司压力也很大，而且他主动的做了很多的项目，就想为了多赚钱。这样的话，他回到家里，我希望家里是干净的。我自己呢，就做饭、洗衣服，家里边所有的事情我都来做。有的时候，他也觉得我很辛苦，有的时候他也会说夸我两句，那我就很满足了。还有就是为了省钱吧，这么多年我不让他给我买什么贵的东西，衣服我也穿的都是很简单的，有的时候女同事都会笑话我的，都是说我怎么会穿成这样哈。其实呢，我就是想省钱才能让我们两个人未来过得更好一点。一段时间吧，我就觉得可能我们出现问题了，因为他说我们的生活没有乐子，我们的生活好像就是一个目标，攒钱赚钱。另外呢，他觉得我让他很多有兴趣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做。当然这里边确实有我的问题，比如说他说带我出去看场电影，那我跟他说可能会花钱太多了。如果以前我过生日的时候他还想请我吃顿饭，或者他想给我买一个蛋糕，都被我拒绝了。现在我当然意识到是我错了，因为他对我开始有不一样的一些变化了，我才意识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可能是出问题了。我也读了一些感情上的一些心理学的书，才觉得我自己付出太多。我呢，其实并不是说不求回报，而是我只有一个目的，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将来有回报啊。可是呢，我现在才发现，在这个感情当中，我们的感情好像已经失去了恋爱的意义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希望我们分开，我们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两个人也有共同的未来的生活目标，我对他又体贴，我们在生活上其实也可以很少有矛盾，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不能够付出太多，可是我该怎么做呢？ 感情当中一方付出多一方付出少，特别是像这个这位女士她付出的是真多哈，你知道会让关系失衡，会给对方带来罪责感，这种罪责感可能会让他想逃，或者想改变这种关系，你看这里边有一些细节，看电影啊，过生日啊，这些都要这个砍掉，就是不要去看了，生日蛋糕也不要去买了，这就让生活变得毫无乐趣了。虽然我们可能追求一个这个将来更好的目标，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双方过得太不舒服了，可能不知道能不能走到那个目标，这个直接来说哈， 就是生活中可能就少了很多乐趣， 少了很多乐趣。 这个女生是这样的，她可能把存钱当做乐趣了， 对对对， 就是省下一个蛋糕钱200块钱，那我也觉得今天很开心了， 对对对， 因为我省钱了呀， 对 对吧？我们不去看这场电影，我们回头网上有了，我们下载一下， 对， 是吧？那我也省了200块钱了， 对， 就是我觉得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了，那所以我会越来越开心啊， 对。 但是男生也提到了一点，说我的好多兴趣都没有了， 对， 就是生活其实不是说只有那样一个远远的一个目标，而且女生说的是，其实不是我不求回报，我希望的是回报在未来， 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存折上的钱越来越多，卡上的钱越来越多，我们这个存款我们去买了房子，有一天我走进了亮堂堂的我们自己买的房子里，那不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回报吗？有些人就是这样想的，他是个目的性很明确的，但是男生好像不一样啊， 对，但是咱们往深层心理学上讲哈，对男的是一种攻击 啊，是吗？ 是一种攻击，就是似乎生活当中所有的苦，我更多的担着，然后我为我们的生活做更大的牺牲和努力，这个本身对对方就是一种攻击，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有些爸爸妈妈说，我们一年才买一次衣服，甚至都不买，我们这个在 省下来钱都给你花了， 都给你花了，你这孩子心里的感觉就是，这很难受的，就是那种自责自罪，他觉得自己是个负担多余的。所以他如果这女生这样做下去的话，那个男生心里多少也会有这种感觉。你再想一想，将来有一天他们两个把房子买了，然后进去的时候，进到这个大房子里的时候，女生可能欢呼雀跃跳舞，但男生有可能的景象就是愣在那里不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真的没体验到整个过程的乐趣，以及这个过程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也不认同这样得来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女生是不是有点过于，这也是一种自我，过于自我了。所以但还好在哪儿呢？她可能觉察到有所反思了，那有所反思就要有所改变啊，不要把这个生活搞得这么的这个简单，加引号的简单，然后多去想一想男朋友需要什么，好多事情要商量着来，然后宽松一点，生活当中多一些模糊的东西，多一些放松的东西，对自己好点啊，让自己变得好起来，把它其实反转过来倒好，倒正常一些。比如说这男生天天穿的破衣烂衫的啊，然后为这个家里省点钱，女生穿的花枝招展的，这种状态我们倒是觉得还好，但是反过来真的不好。女孩子天天真的是省了又省，这个到最后真的是结果不好说，她现在自己意识到了，就赶紧改一改，别这样对对方心里、对关系、对自己都不好。 其实她说的还是挺清晰的啊，他们之间的问题啊，看来是这样的。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恋爱的这个过程，或者说将来哪怕是走入婚姻当中，这个过程，这个乐趣是来自于生活中点点滴滴、方方面面。两个人无论是出去 吃一顿想吃的好吃的东西啦、 嗯、 还是谁给谁买一个小礼物了，还是恋爱当中两个人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风景啊，这个调剂一下生活啊，这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目的是我要比我以前一个人的生活过得更开心更快乐，让我的生活质量更好一点。 对，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目的就变成了我就是想和你有一个共同的未来的那个房子，然后我们现在有两三年我们一定要苦一苦啊。 对， 那这两三年真的会把很多人逼疯的。 那肯定的，这个就不太对。在某种比如说我们说亲密关系或两个人的生活可能有条线哈， 嗯， 在线之下了， 嗯 嗯，关键是他有一点，比如说目标可能他跟他男朋友都认同， 嗯， 但是方式上显然是她男朋友不认同的， 嗯 啊，或者不那么认同的， 对 啊。如果反过来讲，她男朋友也认同这种方式，那两个人可能真的是自得其乐， 对 啊。两个人走到自己新买的房子里边，那就是共舞， 对 啊。现在这种情况，我想象的画面是，走进去之后，她简直就是把包一扔，幸福的释放的不行，男朋友愣在那儿，不知道要高兴还是该干嘛。 对，所以调整一下、 啊、对对对对对， 看来他们的问题还不是说付出太多的问题，而是两个人对于这个恋爱和在一起生活的一些意义和乐趣有不同的理解， 对， 是吧？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 正在。一位女士在问哈，我和我丈夫以前我们俩感情特别的好，但是呢现在结婚六年的时间，我差不多是在结婚第二年开始自己的事业一路上升，也是因为赶上了好时机，赶上了好老板，也赶上了公司的一个发展，所以呢我自己现在工作非常忙，但是也很充实，而且在公司当中我自己也觉得得到了重用，那么在工作中投入的精力投入的心思就会更多，甚至回到家里也会有很多时候都在考虑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刚开始呢他会抱怨我不大顾家，其实我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请了阿姨在家里边做饭，因为他喜欢吃家里的饭，包括周六周日我还是尽量的能挤出一点点时间主动的和我老公一起出去走一走啊，或者去朋友家啊，或者去做一些两个人的事情啊。当然这种时间有的时候不得不被工作挤占掉。现在呢是这样，就是我们之间，我一想到要孩子这就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因为我就要放下我的工作，而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其实还是有压力的。一旦我放下了我现在工作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当我重返职场的时候，我还能不能在这个公司中有现在这样好的位置和发展。那么还有呢，就是我老公呢基本上开始抱怨我了。他的抱怨呢就是觉得我在工作中花了太多的心思，他甚至对我说他原本想象的两个人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他说还是应该男主外女主内，他说最早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就跟我交流过，这是他喜欢的一种夫妻伴侣之间的生活模式，女人烧好饭带好孩子把家里打理得不错，有一份工作但是轻轻松松，男人在外面工作回到家里享受着自己的家庭生活，他说那是他心中很美好的生活画卷，但是他认为我现在常常是忙得让他觉得和他心里边那个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妻子已经越来越远了。那么第一，我怎么平衡这个关系？第二，我能要孩子吗？ 嗯，这个怎么平衡关系，怎么要孩子，这个是职场当中好多女性遇到的问题。 嗯， 我知道的一个公司，他们公司大多数女性都是到了现在将近四张了哈， 嗯， 还没要孩子， 不敢要， 不敢要，因为一旦要至少三个月吧， 得耽误出去吧， 当然 对吧、 嗯、 耽误出去之后你那个现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对， 你那坑肯定有人代替你， 对， 如果代替你人做的不错，那你回来就很尴尬， 嗯， 哎，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很多女性现在在事业上做的真的不错，忙起来真的是也顾不上家，这个跟传统上我们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就会有冲突。 嗯 嗯，他们也不想，但是没办法，有的时候真的是工作上，有的时候真的是骑虎难下。 嗯， 反倒是如果你工作不好，你还真能舍得掉；工作好的时候，你还真舍不掉。啊，这个我身边也有很多这种例子，有的就真的是先生就把这个家就得孩子上学，哎，就得撑起来，然后太太在外头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这个基本的。嗯，没有说哪个非得怎么着，哪个非得怎么着。这个最基本、最基本，在我的经验里，就是把沟通往下沉一层，这个问题就能得到不错的解决。只要不是说这个，比如说男的哈，根深蒂固， 嗯， 就得男主外女主内。只要不是这样，往下沉一层，两个人有些关系基础，这个都不是问题。怎么叫往下沉一层呢？就是你们的沟通不要聚焦在你是不是要把工作放轻回家干什么，我是不是要干嘛，不要聚焦在这个表象行为层面了。 嗯， 这个没法调和，这个很难调和的，因为我就是这样。 对， 这没法调和。 对， 能调和的只能是动机。 嗯， 就是触发这个行为的动机以及内心的那个感受。 嗯， 这个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粘合在一起，是可以共情到的。 嗯 啊，只有共情到这一点的时候，比如先生他真正内在的需求是什么，太太他的苦衷和需求是什么，当这两个碰撞的时候就会产生理解。 嗯， 当理解之后，你会发现现在你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当不理解的时候他永远是问题，找谁他也说不清。 嗯， 谁也没法给你一个说这样就对那样就不对的问题。 嗯 啊，再一个，再回到他提出的两个很表面上的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工作跟家庭的这个问题，有个理论他自己可以去搜一搜，叫互益理论。 嗯， 互相的互，益出的益，三点水那个。 嗯， 互益理论里边讲了一些最新的对家庭工作之间的这个冲突的一些研究文献，还是挺有帮助的。 哦， 再一个也可以看一看李开复也写过一篇文章。 嗯， 那个文章的名字我忘了，就是写家庭跟工作平衡的。啊，你去看看， 搜一下， 对， 搜一下， 对，你看看他怎么平衡的。 嗯， 李开复自己把好多女儿的作业都是自己辅导， 哦， 亲手辅导，而辅导的特别好，还，所以。还是有一些办法，但是前提是两个人要互相理解。嗯，一旦不理解了，你想办法也白想，你永远满足，你就会发现我抽尽量多的时间在家里，好像先生还是不满足。其实并不是说你行为做的不对，是你没有找到先生内心那个点。 嗯，他也说了，他先生不是渴望的是那种，都描述的非常 清晰 了吧。他先生可能就是有这样一类男人，他的意识当中就是女人嘛，有一份轻松的工作做一做就好了。 对， 你大部分时间你还是在家里收拾收拾家。 对， 我一回来我希望看到厨房里是你在做饭。 对， 是吧。 对， 然后做好了饭给我端上来，小孩子在旁边，你把孩子也照顾得很好。哎呀，这个家里多温暖啊。 对，对， 这是很多男人心中最美好的一幅家的画面。 对， 她老公把这个描述的还是很清晰的。 嗯 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两个人的，如果是有不同的理解的两个人， 嗯， 是不是这个矛盾还算是蛮深的呢？ 不一定，不完全。现在好多男的这个概念啊，他虽然说起来是这么说，他拿这个说事儿，有的时候是，你不信，太太如果老在家这么待着，不挣钱，有的男的也有微词。 嗯 啊，老不上班，老在家待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位女士哈，如果从她的角度来建议，工作还是不能轻易放弃的。 嗯 啊，再一个呢，就是在跟先生谈的时候往深处谈，大家一定记住夫妻之间或者情侣之间沟通这句话， 嗯， 千万别在表面上谈。 嗯， 表面上谈肯定吵，但有冲突，往深处谈，找他那个动机，找他那个需要。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看能不能启发到他们哈。 嗯， 就是有一个太太，她煮这个生完老二之后煮面条， 嗯， 只能是多少根儿， 嗯， 就是你多一根不行，少一根不行。然后她先生呢，做生意的老在外头跑，不怎么着家， 嗯， 然后回来之后，这个就是被他太太折磨的不行， 嗯 啊，多少根还不能折，这不有病吗？啊，还跟我说他是不是强迫症啊？ 对， 啊，后来我们分析去，其实不是，就是。原来人家太太也是上班的， 嗯， 工作也不错， 回来生老二就不上班了，也没法上了，又老大又老二的，没法弄了。然后呢，价值感缺失，觉得先生没有对他在家带孩子这么辛苦给足够的理解，没有对他带孩子价值给足够的认同，是这个点，所以他就变得你必须五十根，这事儿你一般人干不了，就我干得了，所以你如果从表面上沟通，先生就会说你要不看心理医生去吧，你这肯定有毛病，你这强迫症怎么就没法沟通了。 对， 但是聊完之后，先生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买了一捧花，还有太太爱吃的，还有衣服，跟太太说：“哎呀，真是辛苦你了这几年，要不是你啊，我在外头没法安心的做这些事儿。要不是你啊，咱们这两个孩子不可能长得这么好。” 对， 哎，就没事了 啊， 就解决了。 对， 这不就是太太要的东西吗？ 是的， 所以往下走一层，往下走一层，因为走在面上就打架。 好，谢谢董老师。下一位是一位女孩子，她说到一个问题，她说我失恋了，我非常的难过哈。她说但是呢，我要跟你们说一下，我失去的这段恋情，我到今天我心里边还很痛苦。我们不是不相爱了，而是我们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我自己收入一般，小的时候家庭条件不是特别的好，在一个小的县城里边。那时候呢，只有父亲有工作，母亲没有工作，母亲节俭惯了，我什么都不敢张嘴要，因为知道家里条件不好，所以一直都觉得挺自卑的。后来家庭条件好了，我已经养成小的时候的那些习惯了，所以呢，在我工作之后，我的工资在城市中的收入算是中等偏上吧，但是我还是比较节俭的，比如说我会买更便宜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名牌，比如说看电影我都会考虑到哪家电影院我能有优惠券等等，我也没有买过任何的贵的东西，我都是买最便宜的东西，我也不懂这些。和男朋友刚交往的时候吧，只是觉得他挺舒服的，对我挺好的。那时候呢，他问我去吃什么，我会带他去吃我平时吃的，比如说什么沙县小吃之类的，而且呢，我会告诉他什么又便宜又好吃，他还挺开心的。我们交往了一个多月以后，有一次他说他想喝咖啡了，那我就带他到就我们公司路边的咖啡店，后来他喝了一口，他说这咖啡没法喝，我也不懂，只是觉得他很有趣。再后来才知道，原来呢，他可能很有钱，家里也很有钱，自己也很有钱。我们刚开始相处的时候，他没有透露出来，他可能也是觉得怕一下子让我知道他家里很有钱，或者他开着那么名贵的车，可能我们两个人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我的目的呢？他哪里知道，如果他早这样，我早就不和他交往了。因为当知道他太有钱的那一天，我都要崩溃了，是因为我的那种自卑加自尊一下子涌现了出来，所以我支撑不了多久就跟他说分开了。可是其实分开之后我特别的难受。他对我说他尊重我的分手的想法，但是他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他不能够理解我的自卑，也不能够理解我的自尊。他说希望我想好的时候还是愿意找他，他也愿意经常和我去吃那些便宜的小吃，可是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阶级不同。完了。 那完了。那需要我们做什么？ 他是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了，他说就是现在分手了，心里很痛，他还是想跟我们说一说他这一段失去了的恋情，是不是也想让我们听一听，也想让我们来帮他分析一下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呢？ 心理状态。OK。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反正是 刚刚分开没多久， 没多久哈。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关系里边确实找平衡，确实有平衡。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说，哎，我想找一高富帅，我想找一白富美，但是其实真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存在不平衡，很多人是受不了的。这个关乎到自尊，关乎到人存在的自尊。那么无意识里边会怎么找这个平衡呢？当然，一种是你能跟我吃得了路边摊。 啊，这样算是平衡，但是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他是一个高富帅啊， 嗯， 他以为他就是一个一般男生了，所以那个并不能对他的自尊有所弥补， 嗯， 那怎么才能是对他自尊有所弥补的呢？就是当他知道他是高富帅的时候，女生爆发出强烈的情绪， 嗯， 和内在的冲突，决定要分手，一定是决定要分手。如果是写电视剧，也得这么写啊，啊，要不然不符合人的这个心理过程了。 嗯， 就是我不能说因为你是高富帅，我就兴奋的不行 啊， 这样我自尊何在？所以我无意识的，可能这女孩子自己都意识不到，所以我无意识的我就得提出一定要分手。这个时候希望出现的桥段是什么呢？ 是男生拼命挽回吗？ 拼命挽回， 什么？甚至男生说：“这个我可以，我不要我家里那么多钱了， 对对对对对， 我和你在一起好不好啊？” 对对对 对, 对, 对 呀， 电视不就这么演吗？ 对， 这样通过降低身份，就同时抬高对方的身份，达到了内在内心价值的这个平衡。 对， 这样关系才能走下去。但是没想到这男性还挺理性， 嗯， 还尊重你的叫决定， 嗯 啊，尊重你的想法，但是不理解你的自尊和。 自卑， 那这个就不好谈了。 嗯， 这个所以这个女孩子呢，等于她是被逼无奈。 嗯 啊，没有办法，她没就是现在对于女孩子来讲就没得可动了，就是那么好的感情突然出现一个断崖啊，这种断崖引来的这种本能反应，到现在之后这女孩子没得选择。 嗯， 就是她比如说她是去找这个男生谈还是怎么着，她没法谈，因为这里边有自尊。再起约束作用。 嗯， 他如果去找他谈的话，这个女孩子自己心里他会认定为自己贪图对方的那个 有钱， 哎，有钱的条件， 对， 是这种。所以，嗯，这就是这个女孩子她跟这个男生的故事当中的一个层面。 嗯， 啊，是这样发生的。那么再反过来讲，她现在那么痛苦怎么办呢？第一个，我们想说的是，所有的这种分手啊，都会有痛苦的。 嗯 啊，只是他的痛苦跟别人的不一样，又增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他们之间的这个地位差异啊，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故事啊，男生一开始没说，啊，这真有点像演电视剧， 对 对吧？突然说出来了，引发了这种东西，男生处理的也不是很好 ， 也不是很好啊， 嗯， 所以这女孩子到现在就会处在这种比较。有点尴尬，说实话啊，因为痛苦、尴尬、气愤，反正各种情绪都有。所以我想，如果是给建议的话，我倒不想说给他怎么去跟这个男孩子去怎么再恢复关系的建议，因为这好像不是这个女孩子的人格当中的那个点。 嗯， 她可能不会这么做。 对， 嗯，她可能以我们对她的判断，她可能自尊心真的很强。 嗯， 她可能就是你等你回来找我们再说。你找我都不一定愿意，是本能的，啊，你可能找我还得怎么着，反正你得费一顿劲，我才能同意， 嗯， 啊，类似于这种逻辑。那么现在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我们就希望她能尽快的走出去。要想走出来，首先，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她对其他的事情影响有多大哈，比如说生活、工作， 嗯， 要想走出来就得先接受。 嗯， 啊，先认识到，任何事情就任何的关系断开都有焦虑。痛苦啊，特别是这种感情关系，就更痛苦。而且我们实话实说，当我们遇到这种，你比如说我拿我举例子来理解他吧。比如说我遇见一白富美， 嗯， 突然他一开始没有露出来，但是最后我知道了，我因为这个我分手了。分手之后，其实我在内心里边我还是很想跟他在一起的， 嗯， 我很想这个白富美的，谁不喜欢呢？ 对， 但所以这个痛苦就会加剧，他有想象的成分。 嗯 啊，有这种可惜、想象、美化的成分。 嗯 啊，所以我希望他能够走出来。第一个，先接受这种我们帮他分析的这两个心理逻辑。 嗯， 第二个呢，就是走出来。所谓走出来，其实有时候挺简单，就是把你现在生活的时序变一变，就会有帮助。 嗯， 什么叫现在生活的时序变一变？比如我现在早晨干这个，晚上干那个，然后先干这个，再干那个，家里怎么着怎么着，你就变一变。 嗯， 你现在比如说早晨7:30，举个。简单可能不太实际的例子啊，比如我早上7:30刷牙，不，我就8点刷牙。 嗯， 啊，就是把自己内心，因为痛苦是这样的，痛苦有时候它要跟你内在内心的那个时间序列位置，还有这个空间的位置，它要结合在一起。 嗯， 来保持这种感受嘛。你看，就是说我第一个我不敢去原来去过的地方，啊，再一个我不敢住我们原来住过的房子，还有一些人分手之后把整个家具都换位置。 嗯， 哎，就是为了第一个不勾起这个回忆，再一个不给那种痛苦的感受一种附着。 嗯， 啊，所以这时候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行为路径， 来减轻痛苦对自己的影响。 嗯， 我觉得他第一步就可以，第一步就可以这么去试一试。 嗯， 把自己原有。嗯嗯 嗯，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趣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中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大部地区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风一二级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转多云，北风三四级，阵风6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在北京，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您可以收听。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听听 FM， 那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然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一位女生问哈，说我今年呢27岁，男朋友26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相爱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以前是很顺利的，我都是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但是前不久在一个假期中我们出现了问题。假期当中他们公司说出去，一部分是团建，那另外一部分呢可以是旅游，愿意让他们带着家属，所以他的同事们很多都带了家属了，而他呢也就邀我一起去了。因为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趋于稳定，我也很开心他愿意让我见到他的同事和他的老板。我也是第一次在他的公司出现吧，其实去了之后呢我才觉得就是一个旅行，因为很多人都带了家属还有孩子什么的，那么家属呢在一起慢慢的关系就会更紧密，他们还有2个半天的时间要有一些团建的项目，那在这样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很体贴的给我们这些家属安排了一些活动。但是这次的旅行和外出我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他在同事和别人面前其实很少照顾我，他特别顾忌别人会怎么看待他。我发现他和同事们相处和他老板相处的时候 谨小慎微，而且他一再的提醒，让我不要犯错误，让我不要和其他的家属聊什么什么，说什么什么。我和某一个家属走得近了，他过一会儿就会提醒我说，那个家属，那个家属的同事和他的关系并不是很好，有一些微妙，让我不要和人家说太多话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我都觉得鬼鬼祟祟，不然我喜欢不磊落不光明。本来是要出游好好去玩，没想到这几天我变得很窝心，从一开始我对他感觉到陌生，到后来我觉得莫名其妙。回来之后呢，我就不怎么想理他了，但是他使劲地向我道歉，他告诉我说他在单位就是这样的，他希望自己步步谨慎不要犯错。他说我不能理解他们公司的一些特有的情况和文化，公司里就是会有很多人是是非非，所以他不希望他卷进去，他希望他在公司里是一个很好的形象，他也希望我能够这样。他说他的错误呢，就是没有提前的和我沟通。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一下子觉得一个在职场上如此胆小唯唯诺诺的男生不是我喜欢的男生，可是其他方面我又有点不舍，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理解他这个行为，你们觉得呢？ 我原来遇见过这种男生，是他的老板跟我说，说这个我们这有一个很好的人，但就是不 open，就是有点封闭，在公司里有点谨慎。一种原因确实是公司氛围造成的。公司氛围以及这个人在公司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特殊情况造成的，这个不能否认。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小时候跟小时候成长有关系。比如说小时候可能很早出来上学了，或者什么原因，从父母那儿得到的支持没有从同伴或者老师这儿得到的支持多。就会造成什么呢？我们潜意识里就认为来自于父母之外或者来自于亲密关系之外的人的态度评价支撑或者跟他们的关系更为重要。所以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变得谨小慎微。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那个老板找我那个男生，他也是如此，差不多。他女朋友也反映过类似的问题，就是一旦出去的时候跟朋友在一块的时候，他男朋友照顾朋友要多于照顾他。对朋友照顾特别好，但就把他好像就晾在一边了。其实并不是不喜欢他，你要想到一点，这位女生哈，其实她能把你带去参加这种活动，对她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你要按她这种在公司里如此谨慎的态度的话，她可能心想，那这能别参加就别参加。 对， 少一事儿多一事， 多一事不是少 一 事 嘛，对吧？所以这个点你可能还真的要去理解他，并不是代表他不磊落，也并不是代表他不光明没有勇气，可能只是在这一块上，他自己有自己的逻辑跟价值观，有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不舒服，虽然不舒服的话，但是如果还有很多的不舍，可以找机会对他有更多的了解。 对， 就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 也许你知道了原因，你对他又有不一样的一些想法了， 没错， 是吧？有一位女生，今年是22岁，她说有一件事情我一定得问问你们，这件事情让我太不解了，也太难受了。我父母在一起都已经生活20多年了，我也知道他们过去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好，有的时候呢我母亲的脾气大一点，发一些火，父亲呢过去一再的都是避让，偶尔爆发一下。但是呢比起有一些同学有一些朋友的父母来，我觉得我父母还行啊，哪有一对夫妻不吵架的。可是就是上个月一件很小的事情，在饭桌上可能我妈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突然之间我爸和我妈吵起来了，我妈就说愿意过就过，不愿意过就离婚，我爸说明天一定去离婚。后来据我妈说，第二天我爸一大早收拾好给自己穿戴好，站在一边催我妈去离婚，把我妈僵到那儿了。当时我妈也生气，说离就离吧，走出去了，还以为他是闹着玩，没想到我爸真的就是去离婚了。我妈被僵到那儿，当时没办法也就离婚了。 现在回来我妈就为这事儿想不通，而我爸呢，说完离婚之后就搬到我奶奶的房子里去了，自己就收拾了一个小箱子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我爸没有其他的事情啊，也没有外遇啊，什么都没有啊。我妈就是想不开，觉得罪行不至于要离婚，我爸怎么就离婚了呢？ 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给他解释呢？我们没有资料啊，就是不了解更多呀。 嗯， 所以你说这种，比如说有一种是一种应激 啊、哦， 就他说的积在那儿，话赶话积在那儿了、 嗯， 但是他有一晚上时间足够去考虑， 对 吧？ 对 啊，但你也可以说这种应激持续的时间很长啊，但是你看父亲的表现呢，又好像不是这种感觉， 嗯， 对吧？反正就好像又有一点理性坚定，走吧。离吧，反倒是母亲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可能是积劳成疾、啊、 有可能， 对吧、 嗯、 就是很久以来就是这种各种关系不好啊，各种原因，反正一般到高考结束之后离婚率会高一些， 嗯， 就是好多家长为了孩子不离、 嗯、 高考结束之后说行了，孩子大学也去上了，得咱们该怎么着怎么着了，就是积攒着， 嗯 啊，也有这种可能，啊，其他的我们也想不出更，其他可能在分析就是乱说了， 嗯， 毫无理由的乱说了， 对，就是也有可能是一个人在人生中突然偶遇一些什么事情，让他自己对自己的婚姻啊、生活状况啊有一些什么想法，这都有可能，就是有很多很多可能性， 对， 但是现实是已经离婚了， 对。 哦，这是个孩子，他22岁。那我想想，他父母可能也就是40多岁的年龄， 四五十岁 的年龄哈。这个父母是这样，他现在是说他母亲天天大概是想不明白了，想不开了。那么他能给妈妈给什么支持呢？ 多陪伴。 嗯 嗯，也只能多陪伴，然后等妈妈想说的时候，听妈妈说一说。有一个倾诉的对象，但是这一页不应该是孩子去承担的东西。嗯，但是他现在22了哈， 嗯， 当然也可以去做一些这些事，就是多陪伴，但你也可以去了解， 嗯， 比如可以找父亲去了解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因为有时候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他就是对这个22岁的女生的伤害， 嗯， 就会少一点， 嗯 啊，不知道有时候可能还真的是一种伤害吧，但是也分知道是什么事儿，反正这种事情很复杂，我们给他点建议吧，就是说作为你呢，不要过度参与到这种事情当中去，因为你22岁，大学刚毕业，应该是有自己的生活了， 嗯， 有自己的工作了， 对 啊，尽量不要让它影响到这些，这是一个。再一个，你要认识到离婚呢，它是夫妻，不是父母， 嗯 啊，你的父亲还是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还是你的母亲，更多的这个时候要把自己的独立性发挥好，发挥出来，不要过多的卷入到或者是留在这种他们你父母之间的这个事情当中去，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节奏， 嗯， 他们有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 嗯 啊，也不用过多的去猜， 嗯 嗯。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说：“和男朋友恋爱1年的时间，感情很好，很爱他。之前也觉得他很爱我。我们两个人呢，说好了，我去他家，他去我家，这也算是恋爱当中一个必要的程序吧。”到他们家都挺顺利的，他父母人也挺好的。那么他去到我家了，我家呢看上去也还行吧，但是在我家住了几天之后，他还是发现了问题。我妈这个人是有赌博习惯的，我妈在第一天还能忍住，第二天我妈就找茬出去赌博了，而且回来呢是因为给其他的人打电话啊，我男朋友听到了才意识到我妈赌博，我男朋友就问我了。我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我应该跟男朋友讲真话，于是呢，我就告诉他，我妈这个人确实是有赌博的习惯。他问我赌钱嘛，我也告诉他赌。他说什么情况，我也跟他说，我妈曾经借过外债，但是我爸现在把钱都还上了。我们全家都很反对我妈这样，但是很难改。现在呢，我们就是 控制他手中的钱，另外让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不要给他借钱。当我男朋友知道这一点之后，回来就和他父母提到了我妈妈这样，他父母坚决反对。他父母说，将来我家很可能是一个窟窿，这样的人永远都不会改。一方面那是我母亲，我很难受，我也知道，我也很痛恨我妈妈赌博的习惯，但是被他们家这样说，我也很难受。男朋友还把所有的这一切都告诉我了，他现在的态度就是让我拿一个态度出来，我该怎么办啊？ 那你就把自己的态度说出来。 嗯， 其实这个倒反倒挺简单的。 嗯 嗯，你就把你确实是在这个事情上是怎么想的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策略，不是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把它拿出来。甚至是你觉得你自己觉得这是不是个问题？比如说对方觉得是个问题，可能你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嗯，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如果你也觉得可能是个问题，你就表明态度，表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策略就行了，然后再看男朋友怎么去做呗。 嗯， 他既然说让你去 拿一个态度， 拿一个态度，你就把态度讲出来。因为你只有是这也是个好事儿，有的时候就真的是怕不讲。 嗯， 把态度讲出来之后，对方不一样也是好事儿，就可以沟通。 嗯， 能沟通的通就通，不通再想别的办法。因为男生那边是母亲提出来的这个建议， 对， 或者是替这个男生做的这个决策，你也正好看一看。在这件事情上，男生这个男生自己能够起到什么样子的作用和意义，你也可以问一问这个男生说，你母亲是这么说的，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呢？ 嗯， 啊，也可以问问他。反正这种事情的解决一般是这样的，一般是这个女生跟这个男生啊，分别都从家庭当中独立出来，我们说的是心理独立出来哈， 嗯， 变成一个联盟， 嗯， 来共同商讨怎么让两边的父母就遇到的这个问题，让两边的父母都安心， 嗯， 啊，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个有可能会形成什么呢？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说他们家有窟窿， 嗯， 可能，如果他们形成好的联盟的话，他们可能会一起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来填这个窟窿， 嗯， 对吧？这个也不影响彼此的感情。还有的可能就是一决定就不填这个窟窿， 对， 啊，就不管他这个事儿， 对， 都有可能。但关键就是你俩得是联盟， 对， 不能像现在似的。 嗯 啊，反正我是这态度，你定吧。 嗯，对， 对吧？ 这就显得两个人蛮疏离的了， 蛮疏离，一下子好像就远了。 对， 就这种感觉。所以你干脆就说一个态度，你再问问你的态度呢？ 嗯， 啊，因为我们也不能说责怪这个男生，因为很多人有时候是这样的。 嗯， 很多人你会发现跟父母不独立嘛，就是在父母那儿就不独立了嘛。 嗯 啊，父母的一说什么意见，自己就拿不定主意了。 嗯， 啊，类似于这种感觉。 嗯。一位男士说，我和我老婆在一起生活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现在的家庭呢应该说平淡平稳，家庭每天的节奏差不多，孩子也还好，两个人的生活中因为挣钱还行吧，也算是生活的比较轻松，没有什么更多的家庭矛盾。但是在这样的时候生事儿了，从几个月前吧，现在往前倒差不多也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老婆和一位他初中的同学，那时候是比较那时候是暗恋他的一个同学，开始有联系了，联系的更多。这是他现在告诉我的，他说他并不知道那个同学一直在暗恋他，他也不知道那个同学因为暗恋他一直都没有结婚，那个同学到今天都是单身一个人。当他知道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呢，他是被感动了，他觉得他有责任和那个同学说话联系沟通。我是发现他们的联络过多，慢慢的感觉到他总是和那个同学有一些联系，一开始还跟我提起，后来不提了，我意识到有事儿了，然后我问他，他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些解释。现在呢，我老婆这个人心地是比较善良的，比较单纯的，我不敢问他是不是喜欢那个人，但是看他那个热乎劲儿，我觉得他和那个人说话有瘾，可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处理这事儿。家庭生活过去很好，我很希望能恢复平静，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怎么能开导我老婆呢？ 我想请情感大师指点一下。 情感大师，他老婆中间有段话，就是我有责任去怎么着， 安抚人家， 安抚人家，安抚人家。这似乎像是一个咒语，就是或是一个魔套，一旦踩进去呢，可能就会被套住，就觉得自己是有责任，有责任。这个也可能，也可以说是对方的这种做法引起了他太太的这种自责和内疚感。 嗯，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关系上的控制，等等等等。反正总而言之，总之这种模式就会让人想到你的太太在情感这方面还真的就是比较单纯、幼稚、善良。 嗯， 那么对这种单纯、幼稚、善良的太太呢，就要很好的保护。然后呢，情感上给予理解，你还不能去说她，你说她，她现在。往往这种越单纯的人越容易固执，他认准的事情他觉得是对的，因为他心里可能觉得没错，他觉得没有问题， 对， 所以你还不能去一个劲儿的说他，所以你在理解他这段感情的基础上跟他去谈这段感情，你不能不谈，他里边有段话说不敢问， 对， 不能不问，你得谈，因为你不谈的话你没法去影响到你的太太 啊， 那你不就看着事态往下发展吗？ 那咋谈呢？ 就谈，就是哎，你那个同学最近怎么样了，哎，你们怎么样，他什么情况啊，哎，你们怎么样，一起吃饭等等各方面，如果你发现你太太有明显的回避，各种不愿意提，那可能真的有情感上的因素，不一定发生什么事儿哈，就是情感上可能自己会有一些这个， 对，一旦自己情感起了一些反应，那当然不好跟你说了， 对 就不好那么坦然的跟你说了。 没错，这时候你就要叫加紧情感建设，这是要找平衡嘛，一般就是这样。比如说你们的情感在刻度五上，人家那边可能瞬时情感到了六七了，这时候你要找个情感平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得讲道理。找合适的机会，不能说教，还得就跟对小孩也有时候挺像的。引导诱导着讲道理，得让他明白这个事儿。我遇见过类似的这种案例，那个太太真是让人着急，他先生带他来的，他太太就真的认为那事儿没啥事儿，就这种类似于这种感情上跟他的什么初衷什么的类似，反正那事儿类似，他真的认为没啥事儿， 就跟一个老同学啊、老朋友啊或者老同事啊有这种平时的互动啊， 对对对， 人家跟自己都说的蛮热络的， 对对对， 人家这个。人家那边南方可能在问你今天吃什么呀，喝什么呀，你今天穿的是什么呀， 他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呀， 对，他觉得没什么， 我们聊天没什么关系，我没什么别的想法， 没错，还来给他过生日，就是他过生日的时候，后来特意跑来给他单独补了一个生日，带着生日蛋糕，他也跟他先生说，他也觉得没什么，他真觉得没什么，他就是觉得没什么，就是他脑子里真觉得没什么，哎，那个很难去弄的，你知道吗？那个真的是要有耐心的提醒啊，甚至是带点说教都行，慢慢的让他意识到这个事情。这个其实跟根本上的原因是什么呀？根本的原因真的跟幼稚化和界限不清有关系。他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他就是自己比较小，你小孩肯定觉得没事嘛，对吧？然后他也分不清跟人家的界限该走到哪步算是合适的。 对，如果丈夫此刻比较清醒的话，那丈夫是要慢慢的去引导这个妻子建立这个界限的。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是这样，反正挺费劲，慢慢弄去吧。 好，谢谢董老师。如果再有情感问题，大家再有任何的情感问题呢，依然还可以向我们的节目来提问，所以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新浪微博主持人孙岩，在新浪搜索主持人孙岩我的微博给我留言。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轻轻燃烧。